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活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黄土高原腹地，白山黑水之间，军事交锋险象迭出。 共产党装备极差的127万军队，如何与全部美械的对手抗衡？ 这是一场民心向背的对决，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必胜的信心来自何处？ 这个党没有这个人民的支持，当然他不会有这能力。 翻天华丽陕北转战，小长征路上，多少平民英雄不惧生死？8万平方公里东北大地掀起暴风骤雨，多少农民打破枷锁，终获翻身？国民党将领突发奇想，高调开设为人民服务处，为何空城笑谈？解放第二集，凯歌奏边城。 空虚、寂寥、冷还是热？1947年3月，陕北高原草木萧疏，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近来本是春风得意，他曾发过毒誓，不拿下延安不考虑个人问题。眼下50知天命的年龄刚过，延安已经到手，迎娶夫人也提上了日程。可为什么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脸色会那么难看？胡宗南是个爱琢磨的人，延安为什么被共产党赤化得如此之深，他觉得已经琢磨得很明白。共党之厉害，共军之披靡，原因无他，盖因其为人民服务，颇具煽动而已。于是乎，进占延安没2天，他就在此大张旗鼓地打出了国军为人民服务处的招牌。这段珍贵的影像是我们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数千条胶片素材里发现的，由当时国民党新闻机构拍摄而成，十分罕见。对于这段历史细节，即便是现有的文字记载都不多见。今天这段尘封69年的历史影像是首次公开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在影像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军为人民服务处挂牌当天很是热闹，因为当时的告示上写得很明白，延安城内不论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济金法币2万元，或者布2尺，或者米2升。但这么做真做不起呀！很快胡宗南就发现如此下去实在难以承担，而更让他心焦的是，钱是流水一样的花出去了，老百姓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国军为人民服务处不得不关门大吉，空留一个传世的笑柄。出身黄埔首期，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 胡宗南早已习惯前呼后拥，却何曾经受过如此憋闷的尴尬。他简直有心拽过毛泽东来好好审一审，这个为人民服务到底是怎么个搞法。但毛泽东在哪儿呢？1947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入侵延安，跟随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官兵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们的长官啥叫为人民服务，但所有人都对此地和人民有关的义警啧啧称奇。 中共中央书记处小礼堂墙上悬挂着精美经匾一块，上书四个大字：人民救星。而从匾额中央的画像来看，这块金匾显然是送给毛泽东的。很可惜，今天我们在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小礼堂旧址已经看不到这块匾了。国民党占领延安之后，有不少的军政大员前来参观这块字匾，其中也包括胡宗南。这匾哪儿来的？这背后到底有啥蹊跷？ 事情并没有什么玄机，送匾的人叫杨虎浩，一位普通的陕北汉子。1929年，陕北遭遇大旱，为了活命，年仅24岁的杨虎浩带着全家人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来到延安县碾庄乡石家盼落户。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家人经常靠树皮、草根、野菜过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杨虎浩的父亲被活活饿死。为了葬父，他背上地主的驴打滚战，受尽剥削，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直到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来到陕北，杨虎浩一家人才有了活路，住进了窑洞，有了自己的土地，逐步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1945年，凭着自己的勤奋劳作，杨虎浩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模范。同年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派人为他送来生日贺礼。当他双手接过写有与人民同寿的大红绸章时，他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毛主席、朱总司令工作那么忙，还把我这普通农民的生日记在心里，我实在感激不尽。吃米不忘种古人，翻身不忘大救星。1946年春节期间，杨虎浩回想起自己的苦难身世，号召六乡秧歌队特别制作一幅写有人民救星的字匾，在元宵节当天献给毛泽东主席。然而，在记录这一历史瞬间的照片上，我们却没有看到杨虎浩的身影。为了拍摄效果，杨虎浩主动走到了金匾后面，双手托起。由此，在照片中，人们就只能看到他的两条腿。虽然多少有些遗憾，但杨虎浩却从没有后悔过。他说：“能为毛主席抬匾，值。” 当年7月，听说胡宗南有偷袭的动向，杨虎浩作为群众代表接受了在延安的中外记者的采访。这位农民的话当时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胡儿子要进攻边区，我们欢迎全边区群众男女齐武装，叫敌人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管叫他几十万军队都埋在边区肥田。 只不过那一次国民党军没有来，胡宗南确实很想有所动作。整个抗战期间，他的20万军队一直在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毫无战功。1946年5月，停战协定尚未撕毁，胡宗南就已经提交了一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力求出头。全面内战爆发之后， 他又在当年十月再次请缨，要求通袭延安。只不过两次热血的积极都被蒋介石按下了。急什么？1946年10月的蒋介石正在享受着渐次征服的快感。自他挑发内战以来，在美国的支持下，4个月，国民党430万军队已经攻陷解放区城市153座，占领全国所有主要交通干线。而计划中既定是3到6个月解决匪患，那么拿下延安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如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此时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是很为中国共产党担心，他很钦佩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作纸老虎的淡定，但他还是很难想象共产党装备极差的127万军队如何与全部美械的对手抗衡。1946年8月，在杨家岭的窑洞外，他再一次和毛泽东聊起了他的忧虑，而毛泽东的回答中甚至连军队二字都没有出现。他这样说道，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的好不好，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随着反间清算和减租减息政策的深入发展，各地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千百年来广大农民渴望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支持农民这一正当要求，既能高度变革农村封建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调动广大农民支援人民军队的积极性。1946年5月4日，也就是毛泽东与斯特朗畅谈的3个月前，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史称五四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推行土地改革，事关战争成败。这项在指示中被定义为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此刻正在东北的辽阔土地上经受着考验。 白山黑水，路在何方？抗战胜利，万众欢腾。但是在东北这片被日寇蹂躏了长达14年的国土上，人们看到更多的是极度的社会混乱和民心彷徨。共产党的军队来了，国民党的军队也来了，而双方的亲历者都曾回忆到，即便前来欢迎的东北群众不少，但很明显他们不清楚今后的日子到底该由谁来做主。 关内小打，关外大打，即便是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也一刻没有放松过对东北地区的抢占争夺。凭借着美国的帮助，国民党精锐部队被源源不断地从海上、从陆地、从空中向东北抢运。在国民党军以及被大肆收编的敌伪土匪的联手攻击下，由林彪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不断后撤退却，直至1946年四平之战以后，被分割压缩到哈尔滨和临江地区不过百里的狭长地带。其围歼程度用黄克诚直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来归纳，即一目了然：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简称七无。当我们摄制组踏上这片被白雪覆盖的黑土地时，当地的人告诉我们，你们来得不巧，这两天刚进39天，正是东北最冷的时候。 此时的气温达到-30多度，我们穿着厚厚的雪地靴，两层袜子，两件羽绒服叠穿，可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股彻骨的寒。吉林省临江地区，位处长白山下鸭绿江边，与朝鲜仅一江之隔。70年前，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就是被压缩在这片土地上。史料上记载，当年临江地区最冷时节达到-40度，南满部队官兵们双脚被冻烂，枪栓被冻住，在对抗装备齐全的国民党部队，他们只能以死相拼，不惜一切代价，困难至极。 困难怎么办？中共中央发来明确指示，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通过陈云起草的关于东北的形势和任务决议，把发动群众、土地改革、改善人民生活制定为第一工作要点，史称77决议。在决议中有这样的表述，只要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了，并积极参加自卫战争，我们就能建立不可战胜阵地。当毛泽东向斯特朗阐释中国土地问题的时候，中共中央东北局12000名干部奔赴东北各地乡村，在极度寒冷中去叩开那一扇扇简陋的柴门。然而东北的乡亲们真的能发动起来吗？ 2015年12月20日，我们解放摄制组来到黑龙江省上志市元宝村。元宝村被称为东北土改第一村，69年前，著名作家周立波就是以这个村子为原型，写就了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经典著作《宝丰咒语》。 1946年10月，当年轻的土改干部周立波顶风踏雪来到黑龙江省上志市元宝村的时候，当时的情形并不令人乐观。 村里大多数农户都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而周立波在《宝丰咒语》中所描述的穷苦农民赵光定的形象，就是来自于元宝村一位叫做赵玉林的农民。赵玉林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白天谁出门谁穿，从此赵玉林便有了赵光定这个称谓。 赵光定，一个极尽羞辱令人感到痛苦的绰号，赤贫都不足以形容当时东北农民的生存状态。但即便如此，他们却似乎并不愿意与土改干部们交流，少有的言辞之间还充满着闪躲和警惕。 农民要观看一下，一看你这个政府派的工作队是不是能够给我们搞到底，再一个还要看一看这个战争形势，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离我们很近呢，是不是？所以农民是开始是观望的。 东北告急，华北告急，华中告急，山东告急。1947年2月，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先后陷落。除哈尔滨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已全部丢失。美国记者斯特朗的担心似乎正一步步地变为现实，他不能理解为何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那样一份报告，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军事上一再丢城失地，高潮从何说起？ 不要说斯大朗，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也有相当的疑虑。有干部干脆给延安发电报，直接询问高潮到底是啥意思吧。答案就让我们跟随着真实的历史去解开，去探寻。 小学校门前拍来了一部吉普车。 这是1946年由国民党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片《中国之友》，外国军队在北平。片中特别对美军士兵驾驶吉普车搭乘中国女学生褒奖有加。 大一点的同学，让他们尝尝坐吉普车的味道。 用今天的话说，很有些舔屏式的赞美。但就是在这一年的岁末，北大女生沈崇被两个美国兵用这样的吉普车强行掳走，施以强暴，而国民政府竟然不管不问，任凭美军将罪犯带走自行审查。这就是所谓中国之友的真面目。1946年11月4日，为了获得内战支援，国民政府与美国签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正式中简称《中美商约》，而更多的有识之士把它叫做《新21条》。据此条约，中美两国均可在对方领土全境内自由设厂、通商、航行。而如果谁认为这种自由是平等的，那可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九鸭的义愤终于爆发。从1946年底到1947年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各界人士约5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强烈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至此，当我们再次回味那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你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美蒋的上述反动政策已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步。民主联军打得仍然艰苦，但林彪已经不是解放战争初期的撤退将军，黄克诚所说的七无困难也不复存在。而也就是在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短短的4个月期间，东北的农民起来了。 在浓呛的关东烟叶味道中，土改工作队的队员们一宿一宿地听着老乡的心里话，他们觉得是地主东家养活着自己，没有东家的土地，不给东家扛活，哪儿来的活路呢？土改队员们好好地给农民们算了一笔账，凭啥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吃不上穿不上，反而还永远欠着东家的钱呢？元宝村大地主韩向阳为例，佃农们租种他们家的一晌地，地租为50%，也就是收获的一半以上。除此之外，每亩还要交60公斤谷草，每年还要担5天免费劳役。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凡租种韩家地者，都必须随份子出杂役。 地租50%，地主什么都不干即可坐享其成。农民和地主到底是谁养活了谁呢？ 一旦明白了谁养活谁，祖祖辈辈守城农民那埋在心中的深仇大恨在瞬间迸发出来。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在土改工作队的组织下， 以平波龙为主体的群众性，反地主反恶霸，要土地要生存的斗争智慧，风搅雪般的燃烧起来。与此同时，为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实行，东北民主联军三五九旅部队、林海雪原逞英豪、全歼东北解放区境内土匪、活捉谢文东等四大匪首，为农民运动撑起腰板，扫除障碍。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夏季攻势胜利结束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东北控制了多数面积的土地，拥有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大军压境，全城百姓毁家纾难，他们为何做出如此选择？农民翻身做主人，这期间又有怎样的曲折经历？大型纪录片《解放》第二集《凯歌奏边城》，敬请关注。近百战机轮番轰炸，规模甚至超过抗战中任何一次出击，一切都蓄谋已久。蒋介石的计划是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指挥中心，以动摇共军心，瓦解共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1947年2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进攻延安，决定以胡宗南15个旅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另以5个旅为第二线兵力，随后跟进，以马鸿逵、马步芳3个整编师向东，以榆林、邓宝山等1个军向南，以此配合，全部兵力34个旅，共25万人。 从战略到规划，客观来说确实也算齐全，但蒋介石很难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还有当地百姓又是怎么想的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群众动员大会。大会当天，延安城内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等数万人员全部参加，甚至远在40-50里外的农民也纷纷自发赶来。 群众啊，参加会的情绪很高，群众那个口号不是啊，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绝对不让红色人进攻延安。但是动员大会以后啊，这个大家这个决心啊，心结很大。机关呀、自卫军啊，没有武器，只要靠着这个信心和决心。自卫军呢，主要用的这个刀、大刀和苗子和远枪。 群众热情高涨，固然很好，但真的让百姓拿锄头、斧头用性命去拼，未免太不现实。在这个地区迎战国民党军队的是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习仲勋所部6个旅，2.65万余人，另3个地方旅和1个骑兵师，1.6万余人。由于敌我兵力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寻机歼敌。各解放区都发来电报，请求毛泽东渡过黄河，到更安全的地方去指挥斗争，但毛泽东坚决不肯。他说，长征之后是延安的小米、沿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现在一有战争就要走。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 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黄土高原腹地，白山黑水之间，军事交锋险象迭出。 共产党装备极差的127万军队，如何与全部美械的对手抗衡？ 这是一场民心向背的对决，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必胜的信心来自何处？ 这个党没有这个人民的支持，当然他不会有这能力。 翻天华丽陕北转战，小长征路上，多少平民英雄不惧生死？8万平方公里东北大地掀起暴风骤雨，多少农民打破枷锁，终获翻身？国民党将领突发奇想，高调开设为人民服务处，为何空城笑谈？解放第二集，凯歌奏边城。 走在撤离的队伍中，乡亲们的心情沉重而复杂。延安，他们多年守护的家，如今要由自己亲手拆毁放弃，这是他们万般不愿意的。可他们很明白，他们的房子、土地、他们的家是共产党来了才有的。只要共产党和他的军队还在，他们就还会有一切。国际共产主义友人杨早也在撤退的人群之中。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影响，1947年初，杨早从美国来到中国，后辗转到延安。他亲眼见到这样一个政党，其军力不足3万，缺粮缺弹药，却在陕北的沟壑中顽强对抗3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他亲眼看到这样一个政党，成千上万的百姓抛弃守护多年的家，坚定地跟随转战。这种坚韧的战斗力以及民众的真心拥护，让他感到好奇，更感到震撼。 有了这个经历，他就发现这帮人的那种就是这种啊那种精神面貌是他从来没见过的啊，非常感动。也是他以前对学中文是不太感兴趣的，他也学，但是就是应付，对吧？能应付。但是有了这个红蓝精工演员的经历，他决定要留下来。这时候他才认真的学中文了，而且给我妈写信，让我妈来，讲的你什么时候学物理都可以，但是你现在不来，你会错过末班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段经历，对他来讲，他每一次讲这个，那段经历他都流泪的。这是人民的力量，就是说这个这个党没有这个人民的支持，当然他不会有任何力量，对吧？他就是，当时的这个，他真是对当时的毛主席、对共产党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抱歉啊，我这一激动就。 当胡宗南的部队兴冲冲地开进延安，闯入各处中共机关，甚至各家百姓住户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往往是这样的场景。床架还在，被褥铺盖没了，灶台还在，锅碗瓢盆没了。 原本想搞出铺天盖地的宣传，胡宗南还特意邀请了众多记者，但相机所到之处是满满的无聊，没人搭理。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看到的这场国军为人民服务处的闹剧了。可他胡宗南这位黄埔高材生，他真的以为人民的拥护是靠施舍得来的吗？很快他得到了一个更糟心的消息，自己派去捉拿毛泽东的第31旅主力被西北野战军包了饺子。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清华边布下骑兵，全歼国民党军31旅旅部及92团2900多人，生擒少将旅长李继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少将旅参谋长熊宗济和第92团上校谢云子。据说直到被抓的那一刻，李继云还在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就这么定了？真想不到，太快了，太快了。为什么李继云想不到呢？看一看清华边的地形地貌就不难理解。 黄土高坡，草木皆无，按当地老乡的说法，哪怕是一只母鸡在山上下蛋都能一眼瞅见。西北野战军此地设伏，而周围就是散落的村庄，但凡有一个人向敌军报信，这场仗就打不成。但国民党军愣是没收到半点风声。 战役之后，彭德怀对战士们说了一段话，古人写信在信封上写如萍二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不是自己人就不会给你讲真话。清华边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 哪里最安全？人民拥护我们的地方最安全。我看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有保证，清华边战役的胜利让毛泽东最终决定留在陕北。1947年3月29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一行人来到清涧县枣林泽沟村。 清涧县枣林泽沟村村民吴进增一眼就认出了家里画像上的那个人，他激动的声音有些发颤：“毛主席，是毛主席啊！”紧接着，他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一把拽过来7岁的小女儿吴桂兰，可不敢说出去来， 就给我讲了，就说三月桃花开，主席来到给我这里来，他开开大门迎进来，他给主席吃过小嘴饭，他再来到这里情况，主席很在艰苦很困难的时候，因为正是这战争，因为分子炸弹撂在这后山上。 在距离枣林泽沟村大约20里路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见到了吴子俊的姑姑，也就是吴进增的小女儿吴桂兰。 你好，老爷。 如今的吴桂兰白发苍苍，再也不是当年那个7岁的小姑娘。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亲眼见到毛主席并和他有过交谈的，他是迄今唯一健在的老人。年近80岁的吴桂兰老人对于过去的事情，他说大多记不清，可一提到最初见到毛主席的情景，老人却记忆犹新，兴奋地给我们讲着每一个细节故事。 主持人一直哭着说：“哎呀，小孩太吵了，不敢放下一锅，放下一锅来放出去一锅再进行去。”可说不成，哎呀，小孩当小，可人家就听得老了那是。 在带有浓重陕北方言的访谈中，老人反复说的一句话便是：没有毛主席哪有如今的有饭吃有衣穿。如今对于自己的生活，老人告诉我们幸福知足嘞。 当发火太阳升，转过成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喊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落脚清涧县枣林泽沟村只有两天，而也就是在这两天中，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枣林泽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刘少奇、周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先行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制工作，而毛泽东本人、周恩来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 一段对话，两个想了想，背后有着怎样的悲壮故事？军事战略决战前夕，高调亮出，如此自信来自何处？大型纪录片《解放》第二集《凯歌奏边城》，敬请关注。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第二天，在枣园窑洞里看到了毛泽东留给他的纸条。赤城骑虎，进退两难，如今他终于领略到了其中的厉害。 撤离延安一个半月内，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接连取得了清华边、杨马河、盘龙三战三捷，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此时胡宗南才惊诧地确定，毛泽东真的还在陕北。 凭借新到手的美国电台信号侦测设备，胡宗南的部队从王家湾追到了小河村，又从小河村追到过天赐湾，但没有一次不扑空的。手下董钊、刘戡两大兵团白天武装游行，晚上集体露营，经常就会挨打，视同没头苍蝇。他们根本想不到，最近的时候他们的部队曾和毛泽东仅隔一个山头，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但就是找不到一点线索。 国民党呢，有美国的飞机大炮支持，有这个电台测位仪，有各种先进的技术啊，但是呢，愣找不着共产党的主力军啊，而国民党的一举一动，共产党了如指掌。在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陕北老百姓他是共产党的眼睛和耳朵，从那个老百姓那种对当时的边区政府的支持认同啊，这里边故事太多。明摆着，那当地老百姓要想这个利用国民党来发泄自己对共产党的这个仇恨的，太容易了，没有，对吧？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这儿国民党那么多军队，那么这个老百姓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啊，被打压了啊，他不认同，那这不是机会吗？他不是那么回事，他老百姓呢就是。真是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他所见到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不是党员，不是官员，对吧？是普通的农民，他真是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 绝不能再让敌人祸害解放区，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场引向国民党区。1947年7月21日至23日，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会上正式提出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转为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